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27节，日常自己存在与常人。从存在论上讲，以上关于共在的分析结果在于下述见地：自己的此在的主体性质与他人的主体性质都是从生存论上得到规定的，也就是说，从某些去存在的方式得到规定的。他人作为他们所视的东西，在周围世界被操劳的东西中来照面，他们是他们所从事的东西。无论在与他人合谋、赞成他人、反对他人的时候的人手中掌握的是什么东西，反正操劳于这种东西之际，总在为与他人的差别操心，哪怕只是为消除这种差别，也是为差别而操心。无论为自己的存在落在他人后面，而要在与对他人的关系上奋起直追，还是此在已经优越于他人而要压制住他人，为这种差距而操心，是共处扰攘不灵。虽然这一点对共处本身讳莫如深，从生存论来表达这层意思，共处就有庸庸碌碌的性质。这种存在方式对日常此在本身越不触目，它就越是顽强而原始的发挥作用。共在包含庸庸碌碌，这又是说，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就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他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这各种日常存在的可能性。在这里，这些他人不是确定的他人，与此相反，任何一个他人都能代表这些他人。要紧的只是他人的不触目的，从作为共在的此在那里，趁其不备就已接收过来的统治权。人本身属于他人之列，并且巩固着他人的权利。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之列的情形。而这样的他人就是那些在日常共处中首先与通常在此的人们。这个谁不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不是人本身，不是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的总数。这个谁是个中性的东西，常人。前面曾显示公众的周围世界如何总已经在切近的周围世界中上到手头，而且一同被操劳了。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运用沟通消息的设施的情况下，每一个他人都和他人一样，这样的共处同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更消失不见了。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中，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评判，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评判。禁止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倒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常人本身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前面我们把共在的一种倾向称为庸庸碌碌。这种倾向的根据在于共处同在本身为平均状态而操劳。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因此常人实际上保持在下列种种平均状态之中：本分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认可之事和不认可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和不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平均状态等等。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他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原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的知识， 一切奋斗得来的东西都变成唾舌可得之事，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为平均状态操心，又揭开了此在的一种本质性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知为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当下调整了对世界与此在的一种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这不是基于公众意见有一种对事物的别具一格的与首要的存在关系，不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此在具有格外适当的透视能力，这倒是以对事情不深入为根据，是因为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盖起来的东西应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常人到处都在场，但却是这样，凡是此在挺身出来决断之处，常人却总已经溜走了。然而因为常人预定的一切判断与决定，他们就从每一个此在身上把责任拿走了。常人仿佛能够成功的使得人们不断的求援于他，常人能够最容易的负一切责任，因为他绝不是需要对事情担保的人。常人一直是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其人。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常人就这样推卸每一此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责任。不仅此如此，只要在此在中有轻举与轻取的倾向，常人就用这种卸出存在之责的办法去迎合此在。又因为常人经常用卸出存在之责的办法迎合每一此在，这样就保持并巩固了他的顽强统治。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我们已经清理出日常的共处同在、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公众意见、卸除存在之责与迎合等等，在这些存在性质中就有着此在的最切近的常住状态。这种常住状态不是指某种东西的持续不断的现成存在，而是指此在作为共在的存在方式。在上述这些方式中作为存在者存在的时候，本即此在的自我以及他人的自我都还没有发现自身，或者是已经失去了自身。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以这种方式去存在并不意味着此在的实际性有所减少，正如常人作为无此人并不等于无一样。刚刚相反，苟若实在被领会为此在式的存在，此在恰就以上述存在方式而是实在之物。当然常人也和一般的此在一样不是现成的，常人越是不可捉摸与躲躲闪闪，他也越不是无。在没有先入之见的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看面前，常人把自己暴露为日常生活的最实在的主体。如果说常人不像一块现成的石头那样触之灼灼的话，这对他的存在方式却丝毫不起决定作用。我们既不急于断言这个常人本无，也不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阐释为事后把许多主体的共同现成存在加以总结而得出来的结果，那么这个现象就在存在论上得到说明了。与此相反，若要把存在概念探讨清楚，倒不得不按照这些推也推不掉的现象来制定方向。常人也不是像漂浮在许多主体上面的一般主体这样的东西，只有把这些主体的存在领会为非此在式的，又把这些主体本身假设为一个现成族类的事实上的诸现成事例，才会得出那种看法。按照这种假设，存在论上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凡不是个别事例的东西就都只能从种和类的意义去领会。常人不是个别的此在的类，也不是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找到的一种常住的现成性质。传统逻辑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能为力，但若仔细想一想，传统逻辑本身的基础就在一种关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中，何况这样一种存在论也还很粗糙，这样也就殊不足奇了。 因此传统逻辑即使再经多少改善与扩充，原则上还是费力不讨好。这些依循人文科学为方向的逻辑改良，陡然增加着存在论的迷乱。常人是一种生存论环节，便作为原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常人本身亦有不同的可能性，以此在的方式进行具体化。在历史上，常人统治的紧迫和突出的程度可以是变居不定的。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我们把这个常人自己和本真的以及本己掌握的自己加以区别。一作为常人自己，任何此在就涣散在常人中了，就还得发现自身。我们知道此在操劳消散在最切近的来照面的世界中，而这里所说的涣散就标志着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主体的特点。如果说此在所熟悉的他自己就是这个常人，那么这同时就等于说这个常人把世界以及在世的最切近的解释描绘出来了。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是为常人自己之故而存在，就是这个常人自己把意蕴的指引联络勾连起来，此在的世界向着常人所熟悉的某种因缘整体把照面的存在者开放出来，而其限度是由常人的平均状态来确定的。实际的此在首先存在在平均的得到揭示的共同世界中。如果我的意义是本己的自己，那么我并不首先存在，首先存在的是以常人方式出现的他人。我首先从常人方面，而且是作为这个常人而被给予我自己的。此在首先是常人，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如果说此在本己的揭示世界，并使世界靠近自身，如果说此在对其自身开展出来的它的本真的存在来，那么这种揭示世界与开展此在的活动，总也就是去除种种掩盖与蒙蔽，总也就是拆穿此在用以把自身对自身本身阻塞的那些伪装。既然阐释了在常人中的共同存在与自己存在共处同在的日常生活中的谁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了。这些考察同时提供了对此在的基本建构的具体领会，在世已经在其日常状态与平均状态中映入眼帘了。日常此在从常人的最切近的存在方式中汲取对它的存在先于存在论的解释，存在论阐释首先追随这些先于存在论的解释的倾向，因而他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此在，并把此在作为摆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来发现。不仅如此，这些作为存在者的主体原是靠存在的意义领会的，而此在的最切近的存在论连这种存在意义也应从世界来解说。但是因为在这样消散于世之际，连世界现象本身也被跳过去了，世类现成的东西即主物件就取而代之，共同在此的存在者的存在被理解为现成状态的。所以展示出最切近的日常在世的积极现象，就可能明察对这种存在建构的存在论解释之所以错失的根源呢。这种在其日常存在方式中的存在建构，其本身就是那个在最初错失自身和遮蔽自身的东西。日常控处在存在论上好像近乎纯粹的现成状态，而实不然。如果说共处这种存在已与纯粹的现成状态有原则区别的话，那么本真的自己的存在就更不能被理解为现成状态了。本真的自己的存在并不依稀于主体从常人那里解脱出来的那样一种例外情况，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辨识，但本真生存的自己的自依性从存在论上看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体验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那个我的同一性鸿沟相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